说这是一首励志的歌，可是我觉得它其实是一首情歌，因为风雨之后，那个人还在你的左右。